ChinesePod.com. ，中国的法官怎么都这么年轻？在美国，法官可都是资历深厚、德高望重的人物。这就跟两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有关了。中国的法律属于大陆法系，也叫成文法，就是说所有的法律都是通过法律条文一一写出来的。美国的法律体系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它属于英美法系，也叫案例法，它是根据法官或者陪审团的决议判定的。 这样一来，法官就具有比较大的自主权，能根据每个案件的实际情况来裁定。所以，美国的法官一般都需要很深的资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中国有陪审团吗？中国也有陪审制度，叫人民陪审员。但是，他们的作用和美国的陪审团很不一样。在美国，陪审团的作用是巨大的，他们能决定最后的判决。 同时，也是维持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。在英美法系里，陪审团和法官分工明确，前者负责认定案件事实，后者负责适用法律。如果陪审团裁断无罪，法官当即宣告被告人无罪，当庭释放；如果裁断有罪，法官则会依法量刑。那中国的陪审员没有这方面的作用吗？他们不能决定判决，而是与法官一起审判案件。 中国的陪审员制度是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案件，使法官听取来自业外人士的意见，丰富思维判断，同时对法官进行监督和约束。听你一说，我觉得中国的法律体系相信成文的规定，讲究互相制衡，而美国更注重个人的权利。不过我很好奇律师的作用，既然在中国，法官和陪审员的作用不是很大，那么律师可以派什么用场呢？ 我以前听一个美国人说过，你有一个好的律师，你就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法律系统。在美国，律师可以用过去的案例、法庭上的演示、振振有词的辩护来说服陪审员，而中国的律师能做的就是把他学到的法律条文一一的说出来，然后从这些法律条文中查找可以减轻当事人罪行的可能性。因为所有的罪都规定好了，除非他能找出反驳的证据，不然。 他能做的真的很少。这么看来，两种法律体系真是大相径庭。哎呀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得赶紧走了。下次有机会我再向你讨教法律方面的知识，我对这方面蛮感兴趣的。 你饶了我吧，我就这两把刷子，今天都亮给你看了。ChinesePod.com